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中央空调、家用空调、车载空调怎么使用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三伏酷暑天，三次晒帽檐，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店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梁岩。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5周年，我为大家推荐《雷锋日记》，今天为大家诵读其中的几段文字。10月25号，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11月14号，今天我感到特别的高兴，一天紧张工作过后一点也不觉得疲劳，我感到浑身是劲儿。深夜了，我还坐在车间调度室里，看一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书，真使我看得入了迷，越看越使我感到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深夜11点钟了，走出门外，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时突然下起雨来了。陈调度员说，我们建筑焦炉工地上还散放着7200袋水泥，雨越下越大。这时我猛然想起了党的教导，要我们爱护国家财产，又想到了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想到这些，一种无穷的力量鼓舞着我，急忙跑到工地，用自己的被子并脱下了衣服，抢着盖在水泥上。后来我又跑到宿舍，发动了20多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抢救水泥的突击队。有的忙着找雨布，有的忙着找芦席，盖的盖，抬的抬。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避免了国家的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抹掉了头上的汗，带着乐观的心情，昂首阔步回到了宿舍。回忆自己为国家为党做的一点点工作而高兴。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 故宫阴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八达岭长城阴转雷阵雨，26度到18度，延庆隆庆峡阴转雷阵雨，27度到18度，平谷金海湖阴转雷阵雨，28度到20度，怀柔红螺寺阴转雷阵雨，28度到2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阴转雷阵雨，27度到18度，密云云蒙山阴转雷阵雨，27度到18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阴转雷阵雨，29度到22度，门头沟灵山阴转雷阵雨，23度到1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期环球旅行家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收听。各位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张帆。对于我们每一位喜欢旅行的朋友来讲，如果让你说说你身边旅游环境在这些年发生的变化，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有很多话要讲。的的确确，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旅游环境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改革开放之初，咱们接触到旅游这样一个概念，到后来旅游大军的形成，再到出境旅游的热潮，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旅行在我们生活品质提升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那么如果要说起北京的旅游，你会想到什么呢？每年来北京旅行的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游客都有很多很多。说到北京，大多数人都会说这里是文化中心，是旅游的集散地，人杰地灵，历史厚重。而提到北京旅游的关键词，可能更多的人会说起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长城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其实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包括对北京更加熟悉的外地游客，他们会知道在这些知名的景点之外，北京旅游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我们今天会说起的京郊游。京郊顾名思义是北京郊区。北京郊区啊，它是地处在华北平原的西北边缘，四面呢都和河北省接壤，而东面是跟天津比邻，交通特别便利，地理位置呢也很优越。说起北京的郊区，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熟悉，我们先来一个大致的介绍啊。大体上呢，它包含的有大兴区、顺义区、昌平区、门头沟区、房山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和延庆区。当然了，还有这两年大家更加熟悉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区。那么要说起北京郊区的旅游啊，也就是咱们所简称的京郊游，其实每一个地方啊都很有特色。比如现在我们经常会提起的特色小镇，在北京的郊区呢就有很多很多，这其中包括有长城脚下的明珠古北水镇，还有北京特别传统的欢乐西瓜小镇庞各庄镇等等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京郊旅游的类型上啊，还大体分为文化游、风景游、体验游和休闲游。这其中呢，体验游和休闲游对于京郊或者说对于很多城市的这个郊区旅游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像这里面包括的民俗啊、采摘啊、农家饭，我想对于来自城市的休闲人群来讲，这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内容了。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京郊这么大的范围，不可能一次都说完，咱们今天啊只是去探访其中的一处。这里呢就是位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区。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北京房山区的一处民俗旅游户的代表。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来自房山区的许金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有着汉白玉之乡美玉之称的房山大石窝镇玉府山庄的总经理许金丽，现在呢也担任着北京玉府瑞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长，还有北京奇瑞瑞丰养殖专业社的社长，曾连续三年被房山区评为致富带头人，在2016年呢被评为市 京郊青年支付带头人。 让我们再次欢迎来自房山区大石窝镇岩上村许金丽。金丽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金丽，我刚才在介绍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说了房山区的大石窝镇，这个大石窝镇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大石窝镇呢位于北京的西南，最主要的特色旅游呢就是一石一寺。这个一石呢就是指的我们大石窝镇自古以来呢生产上好的石材，尤其呢是优质的汉白玉就是最为珍贵了哈。然后大石窝镇这个石文化呢历史呢悠久，可以追溯到汉代，像故宫啊、天坛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啊，这些著名的建筑石材都是源于我们这个大石窝镇。 这是一石，那您刚才说那个一寺，我想应该是云居寺对吧？ 对，由于那个得天独厚的石材资源优势啊，云居寺的这个开山祖师啊，净晚就是选址在此就开始建寺，供刻石经呢有1122部啊，3572卷，14278块，被后人那个称为那个国之重宝啊，北京的敦煌。 听到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词儿叫如数家珍，就真的是说自己的东西的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熟悉啊。 是 啊，刚才说的这些呢，我们觉得这个一下就把大石窝镇的这个叫特色给勾勒出来了。这个一寺 一 石，石指的汉白玉，那么这个寺呢就指的云居寺。 对， 哎，刚才金丽你说到的是大石窝镇，这是一个相对大的概念啊。 啊， 那么接下来还有，我看后面写上岩上村，咱们这个岩上村是个什么地方？ 说到这个岩上村呢，其实我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村呢叫岩上村，岩呢是岩石的岩，上面的上，啊，就是说老辈人吧，把这个岩呢读成什么呢？你知道吗？现在的一句我们那儿土语， 读音不一样吗？ 对，其实就是岩字儿，但是呢，这老人呢都不这么叫。叫捏， 叫捏， 对， 那叫捏上村。 对，大家在那个当地来说，我们那儿就叫捏上村。 哦， 然后就是山脚下吧，坐落了一座那个摩碑寺啊。这个摩碑寺呢，建于唐朝，当年的这个云居寺刻的这些石板经的这个板材呀，打磨和制作都是在我们这个摩碑寺制造而成的。 哦，在这里加工完成。 对。啊，有一句老话，就是先有的摩碑寺，后有的云居寺。 哦， 它的文化历史要比云居寺早。 说起大石窝镇，说起岩上村，说到这些历史文化，许金丽显得一点都不陌生。而作为一位民俗旅游户的经营者，他对于近几年京郊旅游、民俗旅游的转变也有着自己的体会。 就是说呢，原来一直就是可能大家简单的上这来吃个饭呀，然后住一天呀，玩玩啊，人家就走了，就在山上转一圈。 嗯、 现在呢变化挺大的，因为客人要求高了，所以说我们就得完善我们的服务嘛。 那您觉得这些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了？ 比如说亲子游的这一方面吧，上这来他肯定要求孩子们接受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同时呢，也想让他们亲身的去体验一下我们这些乡间的，你比如说我们春天呢就像种花生栽白薯，让他们亲身去体验一下。好多这个80、90后的这些家长来到我们家山庄以后吧，你比如说我秋天组织这个挖红薯的这期秋收的活动、 啊、 然后一个小孩突然间拿那个小铁锹挖出一个红薯来，然后举起来之后呢，然后就跟他说，妈妈妈妈你看我挖出一大萝卜，然后妈妈就说哎呀你真棒，然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现在的80、90后呢，你像90后现在都20多岁，他们也好多就是都当妈妈了，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难为孩子，也挺难为这些家长。 嗯，也就是说咱们民俗旅游现在做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吃住，可能更多的还有一种培养孩子的认知，动手的能力，甚至是对亲子关系的一种建立和培育。 对，的确是，嗯。 随着北京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和品质提升，乡村旅游环境得到了改变。而在民俗旅游户许金丽看来，如何更好地向前走，思路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环境肯定是有所改变的，而且我们这个成立这个合作社以后吧，就是这些年，这些农户们吧， 我们这种营销模式上面干嘛舞的，从环境改变的同时也肯定得改变我们自身的这种营销模式什么的。你环境光改变了以后，你像我们合作社里边现在有种各种果蔬什么的，你看这个大爷种出了像我们这种就是近期的种出了库尔勒香梨，他就是一个老农民两口在那儿种了二十多亩梨，然后呢你说他怎么办，他也卖不上好价钱而且东西是肯定是好东西然后呢我们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合作社整合这些资源，怎么说呢，我可能也是一个小小带头人嘛，我可能也会有这个义务吧，我也会就是说帮助大家，然后呢慢慢的呢这些年吧，通过合作社的这个营销模式的改变吧，然后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大家的收入这个是肯定有的。 刚才我们听到您的自我介绍，包括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直在说合作社，其实合作社这个概念呢，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是个历史概念，我觉得一说到合作社咱们都会想到 那个人， 想到很老。 对， 坐在我面前我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位我们的许金丽一点都不老非常年轻的合作社的社员而且是带头人，能不能讲讲这个合作社今天是个什么概念吗？ 其实这合作社吧，成立第一个合作社的时候吧，当时是因为游客们他们对这个服务质量上来说呢也有所就是要求提高，然后对我们这些农家饭呢他们肯定也会要求这个也会有所提高，我们呢就是当时开办了第一个养殖场。其实我们第一个养殖场是就是开的养殖散养香猪的，当时那时候社员很少，从原来的十几户后来到那四十多户有养猪的养鸡都是养殖业的，但是因为现在环境这个治理吧，然后呢我们呢就开办了就是现在的那个种植合作社，我们以种植为主了，改变了一个方式。对，然后呢现在也是由原来最初的就是几户社员到现在的有六十多户了。 那么这个合作社它在今后的销售这些方面还做哪些工作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统一销售的，现在我们这个合作社里边这些社员产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都已经形成了那个完整的那个就是这个销售链，而且我们也都有那个就是无公害认证，也都通过认证了。 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些产品？ 那个什么，这个我们都是通过那个有公众号有媒体平台网络销售。 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发达的网络销售是吧？ 对， 网购。 对，真是这样。你比如说微信里边一条消息一发出去说有这香梨，人家马上就问你我可以发快递吗？那个我明天就想吃着，因为大家就是说对这个现在微信这平台真是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作为房山区大石窝镇岩上村的民俗旅游户，许金丽成为了青年致富带头人，在他的带领下，通过合作社社员们的共同努力，将岩上村民俗旅游户种植园区小而散的特点转变为大而精，以乡村旅游为导向发展起多种经营的经济联合体。不过在创业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谁能想到在此之前许金丽只是一名普通的全职太太，从最初的缺乏经验举步维艰到逐渐学会如何经营如何管理，在这条旅游致富路上许金丽有着自己的感受。其实发展一件事情特别不容易，我听别人讲说您在创业最艰难的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 那肯定是刚回家嘛。也是 您是说的2011年的时候吧？ 对。 那时候是从哪儿回来啊？ 我一直在北京带孩子的。 一直在城区里带孩子？ 对。 什么样的原因要让你回到房山去了？ 以前吧就这三四年都是公婆婆就是在那个农村那边就是管理这个山庄，然后呢年龄也大了，然后慢慢的就是这个岁数大身体也不好了，而且 你要为他们分担一些东西。 对，我尽量能分担的就分担一点呗。 然后回到村子里之后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特别的困难吗？ 那个就是刚回家的时候，你比如说如何经营如何管理就是说这山庄这么多人，而且这么大一片面积，你比如说种地我是什么都不懂，包括餐饮住宿什么我都没有接触过嘛。然后那个你包括就是一回来了以后压力大的在哪儿呢，你说这个游客的这个要求，就是说我们这个乡村游的对我们这个服务要求干嘛舞的各方面硬件设施都要提高，所以说我还要在我这园区建设完善我这个园区，就是每天都得有人员开支，还有各方面的开支都得有上万元，这些都是压力呀。当时那时候压力太大，我都不想干了。 那这个想法怎么转变过来的？ 这个也是怎么说呢，你说我是咱们这个合作社的这领头羊吧，算一是，因为我是个最虽然说年龄小吧，但是你说这个下边跟我一起这个合作社的这社员们都是什么呀，全是大叔大婶嘛， 长辈还挺多。 对，全是村里边的长辈跟着我在一块儿，就是说成立一个合作社的。你说我要说不想干了的话呢，你说也影响大家这个就是属于相当于我们这团队发展了。 对。 对吧，你说我这要一走这合作社成立了就没什么意义了，都人家也就找不着，就跟没家了似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就从2016年开始，我就不是2012年到16年，这就四年吧差不多。这到今年已经五年了，然后就组织各种那个公益活动吧，算是就是通过咱们区镇各个部门的这些领导联系这些种植技术，然后科普讲座呀，环境保护啊，食品安全呀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说春天秋天这种防火应急演练呀，组织这些我们村民的这些妇女们做手工编织什么之类的，包括旅游接待这方面，因为不光我一个人就是开着这个就是农村那会儿叫农家院，我们这儿现在叫酒店了，因为我们现在是世界在乡村酒店了嘛，就是说农家院也有，我们就会资源整合起来给大家集体的就是培训一下，然后也能提供就是说提高一下我们这些社员和我们这些员工的这些素质修养吧，啊，服务水平上也能提高。 可能对于你一个这样的一个商家来讲，本来这个业务的压力就很大了，这公益活动你觉得意义在哪儿呢？ 嗯，这个吧，怎么说，其实就有一次，因为有一个团队到我们家来，单位里边就是做一小培训，说住两天，他人多，但是我们家房间少，然后呢，我们村里边呢也有农家院，可是他呢，就是说硬件设施什么之类的，可能跟我们家山庄有所差别，而且就是说在郊区这一个地方嘛，可能各方面的服务啊什么之类的，我又怕就是说，到他们家那个就是农家院去住吧，有我有好多顾虑你知道吗，也是怕影响咱们今后的发展，就是可能就是从那件事儿开始吧，我就是说想把大家就是说景观园区也好，还有这个社员也好，大家全都就整合到一起，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充实一下自己的大脑吧，这也算，因为那农村的这些人他没出去过，他没见过，对于他们来说也挺难的。可能你看，我给你解一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在村里边找的一个大婶儿给我们收拾我们这个客房，他呢家里边农村没有这个马桶，就是农村原来都是旱厕，对于现在来说我们这个农村改造比较好了啊，然后之后有这个下水出去了，大家都可能赶成就是现在农村的这种也可以冲水的了，但是不是像那24小时可以冲水那种，然后他在我们这儿打扫卫生，就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实际的事儿就是我进去了以后吧，哪儿都挺干净，就是这马桶不行，我刚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找他过来，我就问，对于他来说已经很干净了，做得很认真了， 咱们这个标准就不同 啊，对，就是标准不同，所以说呢我一定要就是说找这个服务方面，然后包括就是说这个各方面的这些老师过来上这儿来给我们培训指导， 所以作为一个青年致富的带头人确实很不容易，在村里不仅是经营着自己的这一摊事情，还要集中优势的资源哈，然后发展更多的事情， 对，只有整合了咱们周边这个资源，大家都拧起一绳，就是说就那个这劲儿往一块儿使，哎，然后之后咱们也能更好的发展，就是优势就是说资源共享，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属于互补一下呗，是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积少成多，由最初的十几户到后来的您刚才说100多户是吧， 对， 这个过程这个变化，一个是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我们知道需要你们去做大量的工作，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的变化。另外呢，从咱们的这个政策角度来讲，一定是有更多的扶持支持，可能才会有今天的变化。 肯定会离不开这个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嘛。就是近几年来，由那个习总书记提出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讲话精神，然后全国各地呢开展就是大力扶持我们这个农业。我也有了一个就是大胆的想法吧，然后就是守着咱们这个大石窝镇，我就想在家乡干点事儿，然后所以说我就成立了就是这个后期的这个合作社，也是离不开各级政府领导对我的这个支持和帮扶。 除了那个就是说各种培训出去参观学习什么的，让我们开阔视野，就这方面就定期组织我们合作社这些人出去学习去，真是得出去多看看多学学。 嗯，你觉得对你的这个发展有帮助吗？在外面学的东西 肯定有啊，你比如说上其他的园区去看看人家都是怎么做的那么大，做的那么好的。因为我们那地方交通比较闭塞，我们这个山庄在一个村中央，尤其是对于我来说交通闭塞真是挺大的一个弊病，离哪边马路都特别远。我回家了第一个任务就是第一件事，那时候当时就是自己花钱找的摆渡公司给我们家山庄定的位。 哦，网络地图有定位。 嗯，对， 嗯，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地图是解决了大问题。 嗯，对。 嗯，在青年致富带头人许金丽的影响和带动下，当地共发展合作社成员80多户，带动周边农村妇女就业120多人，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就业问题。2015年，许金丽被评为房山区妇女代表，2016年被北京市旅游委授予紫金杯最佳个人奖。那么今天作为旅游榜样人物的许金丽是如何看待榜样的力量呢？ 榜样其实跟致富带头人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在我心里位置差不多，就是说我在这个合作社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榜样。其实在这合作社吧，我的艰难的地方也特别多，但是走到现在吧，有苦也有乐。我就觉得只要是这些就是父老乡亲们，然后这些叔叔大婶们吧，不要求大家都说我好，只要是大家都受益了，日子都过好了，然后我的愿望就完成了。这几年的心思我也没白费吧，就是说没白努力。 嗯嗯，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你的这样一个历程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灰心，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得经历那些坎坷，后来也都能像你一样能够成为一个致富的带头人。好吧，节目最后我还是想让金丽说一说，咱们作为北京旅游行业当中的普通的一员吧，你最想对去京郊玩的这些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说说你的心里话。 嗯，欢迎大家来汉白玉之乡的大石窝镇玉府山庄做客，感受我们青山绿水间的大石窝镇特有的一石一寺文化，赏国宝品文化，把幸福和快乐带回家。谢谢 谢谢谢金丽。也相信有更多像许金丽一样的民俗旅游从业者，咱们北京的乡村旅游民俗旅游会迎来更好的时光。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环球旅行家，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 秦九诗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世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0000。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吃海鲜，游海岛，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辽宁京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 清凉一夏，泼水节玩在雅鹿谷，雨林探索游在雅鹿谷，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来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贵州交通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我是贵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小刚。那么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40年以来咱们旅游景区的发展历程。在贵州呢，有这样一个地方，40年前和40年后对比反差非常的巨大，这就是贵州的万山朱砂小镇。好了，闲言少叙，下面我们就和我们的场外主持人小韩一起去探访一下朱砂小镇的古往今生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小韩。哎，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到了有着千年丹都的，对，千年丹都的万山的朱砂古镇啊。有一句话叫做世界朱砂看中国，中国朱砂看万山嘛，对不对？哎，曾经呢，我们所处这个位置呢，就是一大片矿区，是一个矿山，但是现如今呢，它已经是从矿产资源发展成为了旅游资源。对，就像目前我们所处的这道街啊，其实我们走进来呢，就会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看这个地方能有一种历史感。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它还有一位历史的见证人，可以说是对于整个朱砂古镇再了解不过的一位嘉宾。那接下来我们就把他请进来，好不好？哎，李矿长，有请你。 我是原贵州工矿生产矿长兼总工程师。 生产矿长兼总工程师，您在这个地方一共待了多少年呢？ 30多年吧。 啊，30多年的时间。哎，您是大概是哪一年的时候来到这里的呢？ 我是1976年。从学校分配到这里。 那李矿长，今天我们邀请您，其实是想听一下您跟这个矿场的故事，咱们待会儿一路走一路说，好不好？ 好好好。 我们看到其实在前面呢是有一辆观光车的。李矿长，想问一下您，现在咱们朱砂古镇都是这样的观光车吗？ 啊，都是。 我 们看到这个观光车呢，跟我在其他景区看到的观光车好像也有点不太一样。它通体呢也是被打造成了这种朱砂红，这种红色看起来呢比较的有古香古味哈。哎，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朱砂古镇其实还是挺大的，现在我们观光车能够走的区域呢大部分是属于这个影视城的范围内。我们就一路请李矿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哎，我们现在看到两边的这个房子，像刚才您看，现在还是这个瓦房，上面是瓦房顶， 这是50年代修建的，给工人做的。以前还不是这样，以前是木房，后面在60年代才把它改成了砖房。 咱这矿场上的工人以前是都住这厂里面吗？ 不，他们很多还有二级单位，还有很多坑口，住在坑口，这点是在1坑、18坑这些工人住在这儿。 这个坑的意思，它是一个编号还是什么？ 不，它是二级单位。 哦，二级单位。 二级单位，二级单位呢，它是以坑来编的。一坑、二坑、三坑、四坑，一直到18坑。这些是、 这每一个坑就是一个单位，就是他们 相当于这个行业的单位。 对， 这没错。其实大家是住在不同的地方的，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区域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叫员工宿舍嘛，对不对？ 对，这是在70年代到80年代才修的。 哦，晚了10多20年。 它是空心砖。 这里现在有居民在居住吗？ 有，有些居民他没有搬走。但是少量吧，都住在这儿。 这可以自愿留下来居住的是吧？ 那住在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就是现在依然留下来的，可能很多都是原来这个矿场上的员工。 对，这是老工人嘛。 老工人。 哎，但是我知道，就是很多年以前分配的这种员工宿舍，好像他房间也不是特别大。 对，只有40-50个平方嘛。 40-50个平方。 但是一人一个套间。 对，就是一个套间。 它是包含了卧室、厨房。卫生间 没有卫生间， 没有原来60-70年代的房子没有配备卫生间。 对，就是这种老房子，我们叫做干打雷似的。 在朱砂古镇，其实比较好的保留下来了它的原貌。 看我刚才一路过来，看到这两边店铺取的名字啊，比如说刚才有一家小卖部，没有很讲究它到底取什么名字，但是很有历史感。 现在都叫便利店和超市。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您到朱砂古镇来看一下，您能够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这种古镇风貌。它呢是不同于我们平时去到的其他的古镇的。 朱砂古镇现在已经改建成了影视城，可以说朱砂古镇就能够让我们找回到70-80年代那个时候的记忆。 李矿长，您刚才说了您在这个矿上相当于是工作了30多年，这30多年的时间当中，想必您跟这个矿应该有很多的故事让您很难忘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两个呢？ 比如说我们这一边吧，这房子 这边 这边房子前面一点就是我们的科研所。 科研所 啊，这这唯一的全国唯一的科研所，以前不叫科研所，它叫什么呢？叫中心实验室。 实验室 那会儿叫实验室。这是咱们全中国第一个关于汞矿方面的科研所。 对，唯一的一个科研所。 但是我相信在那些年做科研，其实也有诸多的艰辛和不容易。 那个时候是没有标准，没有这个产品的质量标准， 全靠咱自己摸索， 自己搞，全靠自己，最后我们拟定的系列标准上升成为国家标准。 所以曾经其实咱们朱砂古镇是拥有全世界一流的关于采汞矿和冶炼的技术的，对吗？ 对，它是采选冶一体化，而且呢他做了很多的汞的化工产品。 这边我们下车的这个位置啊，我看到后面是一个东方红饭店。 现在是东方红饭店。这是原来的老的汞矿的办公楼。 原来也是汞矿。 后面一栋是木房的。这一栋楼是60年代才修的。那后面的那一栋是50年代修的。比如说我们前面的这个广场礼堂，这个礼堂就是我们最早的了，那也就是50-60年代修的。 以前我们前面这一块也是一个广场吗？ 对，这前面有一个广场，但是对面呢有职工宿舍 侧点。 那其实我刚才一路走过来，我们的宿舍区范围还蛮大的。咱们当年的矿上一共有多少名工人呢？ 我们最多的时候是8000多职工， 哇， 加上家属是3万多人。 哦，那规模确实挺大的。 那这个礼堂曾经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礼堂主要是一个是开职工大会，另一个就是作为放电影还有这个演出， 包括娱乐方面的内容也是在这里进行的，是吧？ 这个电影这些功能它现在依然还有吗？ 还用，现在还 在用，现在还在使用， 还在使用。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礼堂哈、它在朱砂古镇当中啊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曾经它起到的作用除了开会之外呢，还有就是娱乐方面的作用了，供我们8000多名员工甚至包含他们的家属一共有3万人，供这么多人来进行日常生活化的娱乐。而今天呢它被打造成了一个电影院，可能咱们广大的朋友来到这个地方游玩的时候，晚上您闲来无事儿，您想去看个电影，哎，我们同样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给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朱砂古镇虽然说是保留了很多历史的风貌和历史的建筑，但是其实同样呢会让我们感觉到眼前焕然一新，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呢能在历史和现代之间穿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能够让大家最直观的去了解到曾经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曾经这8000多名工人包括我们李矿长在内，他们到这里在这个地方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奋斗。雾有点大，但是呢隐约可以看到上面的几个大字，万山汞矿工业遗产博物馆。李矿长接下来带我们进去看看好吗？ 好好。 这个博物馆是后来修起来的呢，还是它原来就一直有？ 前面这一些是后面修的、原来的就是后面那个大楼， 后面大楼一直有的、 那就是办公大楼。贵州汞矿的全部中心就在这。 咱们这个博物馆里现在都陈列着一些什么呢？ 有很多原来使用过的设备，比如说车床、爆床啊。 我看到了，好多机器，而且走进来已经闻到就是有机油的 机械的味道。 没错啊。 李矿长，您原来在矿上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我主要从事工程技术工作。 哦，那这些机器你应该都打过交道。 对，这些机器是我们加工零部件所要用到的设备。 搬过来。 对，这你看这个就是这个铣床嘛。 铣床。 这 干什么用的呢？ 它铣这个，我们有些这个要铣孔，对不对？铣孔，孔要把它腾圆，铣床。这个是普通的车床，车什么的。我们电动机和设备带动它要以轴，它是车轴啊，车这些啊，车很多工业的零件嘛，就是用这个车的。 咱们这些机器年限大概有多久呢？ 哟，这个有60-70年代，有70-80年代的。 哦，60-70年代的，那年龄还是有点大 了。你像现在是用数控的，现在 更先进了， 这个全是人工的嘛。 这些机器呢，曾经都在这里工作过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些，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说他们是退役的机器了。可是曾经他也为咱们贵州汞矿贡献过很多的力量。 他们做的贡献很大的。整个贵州汞矿的辉煌 就离不开， 离不开他们。 哎，说到咱们贵州汞矿，李矿长，我记得好像之前有看到过资料，在世界上排名是很靠前的。 对，我们贵州汞矿所产的汞，在这个历史上，世界上，它的质量是第一的，它的规模是世界第二到第三。 哦， 就是 质量是最好的。 哎，对，全世界都是最好的。 所以说， 我们的汞出口到国外是年检产品。 我觉得虽然说啊，现在咱们这个矿场已经关闭了，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今天说起来还是非常自豪啊。其实我们看周边的环境特别的葱翠，

哦， 哦啥哦？咱婚期可没几个月了啊！在全包园装修，环保不达标还退咱钱，麻利的打电话去，4006668866。 得嘞，我的真爱，4006668866，马上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壮阔东方潮。